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1点，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苗山主持。 正确的呼吸防护从科学佩戴口罩开始。空旷场所不需要佩戴口罩，进入人员密集或密闭场所需要佩戴口罩。公众建议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棉纱口罩对预防病毒感染无保护作用。一次性医用口罩，深色面具有防水功能，应该朝外；浅色面具有吸湿功能，要朝内。我们佩戴时要注意鼻夹朝上，将口罩展开，鼻夹夹紧，使口罩与自己的面部完全贴合，将口鼻完全罩住。摘口罩时，我们要注意手不要碰触污染面，直接摘下耳戴即可。我们的口罩摘好后，要立即洗手。戴好口罩，守护自己，守护家人，守护我们的城市。 乐享生活2022继续相伴。老时间， 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 老地点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老熟人， 我是主持人苗山。 每周二还推出迎冬奥游世界特别节目，带您乘着电波逛吃全球。还等什么？快快加入吧！ 要来哟！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北京时间的11点05分，欢迎来到正在直播的乐享生活，我是主持人苗山。今天我们邀请到的，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大来宾，也是我的好朋友，也是听众朋友非常熟悉的啊，作为汽车行业的自媒体也是大咖，王大大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大大。 哎，今天我打算请王大大跟我们加入一什么话题呢？以前他都是给我们一些，比如出行指南呐、选车指南呐。大家也知道他的职业跟汽车有关，无论是两轮的摩托车还是四轮的汽车啊、大家就觉得你是很专业的，所以特别想听听你的意见。但是有人之前就问我说：“哎呀，他天天是不是永远可以开着不同品牌的车？ 哎， 没机会开自己的车，甚至不用买车。大家对你的工作很好奇， 哎， 所以今天我们就邀请王大大说说自己吧。 哎， 我们揭秘一下王大大这种车评人，他背后他每天的日常是怎样的？ 哎呀，我们的日常其实很心酸的。今天是一个诉苦会吗？ 那你正好让我们知道一下，因为我们说实话，更多的无论是在微博上面啊，还是抖音上面看到你的时候，看到、就是很光鲜亮丽的， 那肯定的。 什么新款的车上市，王大大都有机会去试驾一下。 哎、其实也是压力了。 而且这个试驾还不光说在北京本地，对吧？ 对 对 全国各地，有时候汽车品牌会配合这款汽车的这个气质， 没错。 选择无论是海岛啊，还是冰川啊、哪都有。哎，想想就美，你看， 想想就累得慌。 就是实话都已经说出来了、 哎。 所以今天咱们就揭秘一下，就车评人他们背后的车评生活、测评生活是怎么样的。 哎、 大家如果对这个行业感兴趣，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交流。当然了，除了这个话题以外，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就是除了你现在做的工作以外，你对哪份职业还特别感兴趣？ 哎，我觉得这是个好话题， 对吧？因为说实话，我们更多看到别人的职业都是好的地方， 那肯定的， 不好的地方不知道。但是也有可能我跟你说了他很心酸的地方，你依然觉得我可以承受，因为我更喜欢他、所以我觉得让大家说一说，并不是所有的人现在做的职业都是自己心之所向，是吧？ 我觉得这个还挺难的， 是吧？确实不容易，甚至有一些人可能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心之所向是什么， 都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对吧？ 这种人很多的， 对吧？所以呢，我们今天其实首先呢，由这个王大大了解一下，让他揭秘一下他们日常的车评生活是怎么样的，也让大家说一说您对哪份职业感兴趣。当然，如果您就对大大的工作感兴趣，您也可以现场提问，是吧？ 没错。 到底每天可以开多少种车呀？ 哎呀， 有两个方式找到我们，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树苗的苗，大小的小，珊瑚的珊，或者是听听 FM 乐享生活聊天室。好，这个七星就说， 王大大，你这个名字真是占便宜。 哎呀， 其实人家有大名，但是呢，这你这名字其实对，其实这是个、应该说是怎么说， 艺名， 艺名， 网名， 网名。对，这是一个、以这个该怎么说，网络为职业的自媒体人、他们其实在起名字的时候，咱首先说说， 没错， 这个对于未来自己职业发展其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你当时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怎么想的？ 没有，这也是粉丝给起的呀、就是、 哦，是吗？ 他们会觉得你在某一个领域比较厉害，所以就要用大大来称呼你、 就在这方面的老大。 对对，反正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你也是希望最开始做的时候也觉得意头好，再加上也确实希望在这个行业里能够做的、 对对对，树立一个目标，先把名字先定上去、 先定，反正我先站上了，是吧？哎， 然后这个东西就变成了，哎，你起完这个名字，你就发现，哎，这名字确实很好记，因为记真名，大家就比如说真名叫王光健，对吧？ 嗯， 人家说，哎，王建光是吧？王光健啊，哎，就名字老记不住，王大大后两个字总不会错了，对吧？因为顺序都一样，字儿也一样， 嗯， 所以就没问题。 你突然就是自己不是个 ABB 结构的人，要把自己生生改成 ABB 结构的人。 ABB 结构比较好记，朗朗上口，是吧？范冰冰、李冰冰各种是吧？哎，就比较省事儿。 所以就是首先王大大好记， 哎。 而且那笔画又少， 哎，好写， 标就是该怎么辨识度也高， 没错、 这个对于自媒体的一个账号来说，首先就是一个优势，对吧？ 没错。 然后最开始你是先做了这一行，还是以前的职业跟这有关系，还是做怎么做上的这个？ 我做这行，我从小时候就喜欢看汽车，小时候我唯一的投资就是买汽车杂志。 唯一的投资是买汽车杂志。 你看，投资了十年之后，从事了这个行业，叫投资没毛病吧？ 哦、 对。 那个时候有什么杂？我记得时尚当年出过座驾， 做、 那个、 座驾 是吧？ 嗯，那个时候还没座驾，那时候还叫汽车之友啊， 嗯、 车主之友啊，就是再上一个时代、更传统的厂刊。更传统的刊物，非常传统、 哦、 到时尚那时候都已经很 fashion 了、很 fashion 了。 那个时候的刊物其实都可以就是通用的，比如说电脑杂志叫电脑之家、 对对对， 汽车杂志叫汽车之家，是吧？ 美妆杂志叫美妆之家， 就是这类的嘛。 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就最开始是看杂志，自己发现特别喜欢杂志里的内容。你在选购杂志的时候是以新车上市、介绍新车，还是世界名车，还是经典好车？ 哎，你说到点上了。最早都是什么世界名车鉴赏、都是从这种开始， 图片美的是吧？ 对，然后后来发现这些东西国内都没有， 而离我们很远。 对，然后就开始买汽车之友杂志，然后杂志上发现哦，有些国内上市的这种小车型， 有好多外国人说、你说那些车型国外也没有，是吧？不是说国内没有， 手里 对，就是可能全世界也就只有、一两辆的这种， 就是那种东西都是原来 古董车， 对对对对对，就是就好像你还记得八九十年代每家的挂历上面都会有香车美女，后来发现这两个东西都不存在， 把美女给剪下去，剩下香车， 哎，香车发现还不完整，算了，扔了吧，哎，就这样的。所以其实 你最开始喜欢上汽车，有没有可能是从挂历上开始喜欢？ 那肯定啊， 真是从挂历开始。 对，然后我只喜欢那种只有车的挂历，因为小朋友对美女也没什么概念。 嗯，阿姨。 哎，对，大姐姐。 嗯， 对对对，还觉得车比较好玩。 嗯， 因为我爸就从小带我开车，他从小就是开车。 嗯， 然后我就从车轮上长起来的。嗯，所以我应该算是接触汽车。从生下来就接触汽车的那波小朋友， 那其实我觉得你是受了你爸爸影响， 那肯定的， 因为你爸肯定也感兴趣，才会出现有汽车为主题的挂历嘛。 没错， 不然的话，你们家可能是其他主题，你现在的工作行业可能也会变化。 没错，如果我爸是一个、 甜品师， 哎，那可能 每天挂历里，对对对，因为挂历里都是好吃的。 没错，哎，所以我觉得可以问问大家说，你是不是因为你父母的影响而选择了从事哪个行业？ 对，像这种属于潜移默化，有一些家长干预的比较直接、其实孩子逆反的多。但你看你这种，你看你爸什么都不说，哎，你随意发展，然后天天给你挂汽车挂历。 没错，而跟你讲，我小时候的目标，他们问你长大想什么，我说想成为一个司机，因为可以天天开车。 嗯， 然后我发现我现在已经圆满的完成了这个工作。 我突然觉得我也圆满的完成了你的期望 啊，是吗？哎，你小时候梦想是啥呀？ 我小时候梦想，我可能就是因为我爸买的挂历都是吃的的原因， 所以现在依然是想成为一个美食家。 我已经成为了美食家， 你是我心中的美食地图。 有对，尤其是你知道，因为昨天我刚才跟大大说，我昨天去录那个春晚的合唱，在准备衣服的前一晚，也就是前天，我掏出所有去年同时期的衣服，发现都拉不上拉锁，我就找着了一个花的，特别能挡住 多出来的那些。后来我在想，这些肉是一年间是怎么长出来的呢？后来我想，哦，也对得起自己，就是有烧肉啊， 哎， 有寿喜锅啊， 天天吃了好多顿。 对，我觉得嗯行，那我后来就可以自己可以和自己自洽了。你知道那一刹那，我就觉得嗯也不用减肥，就是不是我们家里人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又要开始闹新一轮的减肥了，因为你想好多衣服穿不了，你这时候心里就焦虑说，好，现在要减肥了，好多人这个时候就要立一个旗帜下来。但是我当时就是在跟我自己，我今年吃了不少好吃的，比如这个呢，嗯，也是值得，才长了这么一点，其实也是对得起我。行，那好， 投入产出比是很高的。 对， 哎，你还记得前年的时候你在一直在跑步吗？ 我现在也在跑 啊，哎哦，对，那时候就是哎，不断的瘦，那是一个标准。 哎，但是我觉得，嗯，你未必说锻炼了一定说会瘦， 哎， 但是你的那个身体素质会好。 我最近就缺乏锻炼， 是吗？ 嗯，我现在最近特别需要锻炼。 你每周来直播的时候，路上会算是一个出门的机会吧？ 嗯， 过过风， 没错，对，相当于出门了。其实平常也去办公室，但是平常都是因为冬天了就不骑摩托了嘛， 嗯， 冬天就变成开车了嘛， 嗯， 所以就运动的更少。哎，其实骑摩托还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方式。 哦，好多人周末不是就是，当然人家有本的啊，像你们这种增驾成功的事情， 对对对 对，人都是跑山去哈。 对对对对对， 一天也好几十公里呢。 一天一般来往返得超过100公里， 超过100了。 而且你想想，你是骑在摩托上，你是来回要动的， 嗯， 它和开车光动胳膊不一样，它全身心的运动， 嗯， 所以那个其实还挺锻炼身体的。如果你平常不骑车，你偶尔让你这样强度去骑一天，下来第二天你的腰酸背疼就来了。 对，就是肌肉的乳酸嘛，无法释放。 哎呀，又专业了。 啊，所以我就发现，尽管我最近因为天冷嘛，我跑步频率真的没有夏天高。 嗯， 但是你看，首先我气色现在变得比以前好。 哎呦，你今天我一见你光彩夺目。 对，我真的觉得气色确实比以前好。我觉得这跟那个锻炼完了增加代谢是有关系的，新陈代谢变快嘛。 哦，那我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气色不好了，锻炼太少。 哦，还是应该锻炼一下。哎，我觉得这两天天冷，我就没有再去奥森跑5公里了。 哎呦。 因为我觉得我去那儿我可能压力有点大，路上又特别冷，我会吓回来，或者是你出完汗之后你再回来你会怕感冒啊什么的， 路上也不得劲儿。 后来我在想怎么能够实现又不觉得心理压力太大， 那怎么办呢？ 在小区跑。 好吧，嗯， 我后来发现不愿意在小区跑的原因是我有时候会追求那个配速。 哦， 你到一个比较专业的场地，比如奥森里面，它真的那个跑道也比较好，大家都在跑步，氛围也好， 嗯， 然后你的那个配速就可以很容易上去。 哎，那个就和汽车很相关了， 对吧？ 就和那个标准续航 NEDC， 嗯， 啊，它可以给你标个600公里。哎，那就在理想情况下你可以跑 到那个，对，那就是理想状态，对不 对？ 那 条件也得是理想的条件，啊， 那个就是一个做测试的场地，那个指标一下就上去了。 那可不， 所以呢你知道老在这种理想场地跑你就会追求这个配速，比如说我这个速度上去了， 嗯， 然后我一定要跑到多少公里啊， 嗯， 然后配速低于什么我就低落呀，我就会情绪被带动，所以我就不能接受，哎呀，小区里好多人我要躲人， 哎， 然后很多拐弯，然后地也不专业，肯定速度上不去。 那可不， 后来我就发现，虽然这些数值数据都不如专业场地，但是至少我还能去跑。 哎，我觉得重在参与吧。 对，如果我要是想到今天去奥森，我可能这不去了就。那我想想，与其不去，那还是在楼下跑跑吧。哎，我就发现最近我不追求配速了，我就能坚持在小区里跑。而且我最近发现一个很好的跑步，你可以试试。 哎。 就像 HIIT 的跑步，这是进阶型的。 哦。 像就可能你跟着那个录音，它会一上来让你，比如跑200米。慢跑慢到他会基本可以停下来，但是你别停，就特别慢。 哦， 然后是你加速400米，他就会那种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哦， 你就不会特别烦 啊，就会不会无聊。 对，然后你也不会把这个，哎，你要匀速，你有时候会关注到我现在的配速太慢了或太快了。 嗯， 由于你一直在变化，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你就不太关心配速， 嗯， 整体的事儿。 哦， 嗯， 所以他把你的注意力给你换掉了。 对，我就一直要听着他的那个语音播报说，好，现在开始快跑，吹一个小哨，呼， 哎呦，还有哨子 啊，那挺好。 对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试试，包括跳绳，现在我觉得也比较适合。 哎，对，我现在需要找一个运动博主一块搭档做节目。 你千万别给自己施加这么多前提条件，还要找个运动博主，你完全不需要语音，语音就可以。 好吧。 好，咱们现在说说你吧。 哎， 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啊，就是大家会想得到车评人日常的生活， 嗯， 就会很多新的车型打交道。 那可不， 你会就是在正式上市之前，先跟这些车型 行见面。 嗯， 所以说说你每就是大概每日的工作安排是怎么样的？ 每天工作安排基本上就是这样，就是分成出差和不出差两种。 咱们先说出差的。 哎，出差就是哎，今天比如说奔驰宝马奥迪 BBA 邀请。去三亚，去西藏， 哦，听上去好让人羡慕。 没有去杭州，哎，参加某车型的上市活动，但是那种活动呢，基本上就是你到那儿，然后你就坐在观众席上。 哦，它是个发布会， 哎，看发布会。然后第二种呢，叫新车全国首试。 嗯， 然后那这种东西呢，就是把你拉到一个风景更秀丽啊，更适合开车的，可能就不在城里了。 嗯， 可能就是那种郊野公路，然后从 A 点到 B 点。让你去试驾这个车，然后他会跟你分成组，然后你每组上，比如说我今天和苗山一组，哎，我们俩就一台车开着，比如说我们从拉萨一直开到德令哈或者什么地方，哎，那一路上我们就体验这个车的各种 性能。 其实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讲，我觉得这个就是车评人和普通人的区别。 嗯， 普通人就是我能从 A 开到 B， 然后车评人就是在 A 开到 B 的过程当中能对车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了解， 嗯， 而且能把这个东西传达给消费者。 嗯， 对， 你看这个一般啊，就是品牌方他们一般会选一些专业的公司帮他们来组织这些活动， 嗯， 我们叫公关公司嘛， 公关公司， 嗯，他们会组织这个活动。这个活动有时候体验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你看他选择的地点，人家不是光挑美的地儿， 没错， 他要把这个汽车优势的性能展现出来。 哎呦，他们这点方面下了很多的功夫， 这是他们主要下功夫的地方，对吧？ 没错。 咱们先以比较容易的车型来说，大家都特别能理解的，比如说越野车， 嗯，哎。 咱们先说城市越野啊， 嗯， 城市越野车首先它就是 SUV 的长相，让人觉得哎，这个很帅气，适合郊游， 哎，没错。 然后你在想这个车它怎么能够突出它这个特性呢？ 嗯， 城市越野不是真正的越野，可能不是四驱，就别去太崎岖的地儿， 哎， 是吧？ 没错，就是铺装公路为主。 哎 哎，偶尔能靠着小河边拍拍照， 嗯， 哎就很好了。 所以把这个车型如果安排在一个郊区，其实就够了，对不对？ 哎，没错。 其实它也比较容易呈现，然后就纯越越野四驱四轮驱动特强大的， 嗯， 这时候一定要突出它的四轮驱动的强大性。 哎呦，这个时候就需要去那种就是专业的越野公园， 嗯， 北京是有的，就有什么叫天下第一坡啊，或者是好汉坡啊， 嗯， 就是这些地方都是能体现这些东西的，所以能去那些地方做活动的品牌，就证明这个品牌的车型的产品力真的是越野性能方面起码非常强大。 嗯， 那你比如说像，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非常大家很认可的现在网红车大 G， 你让他们做活动，他们都不会去那种地方，他们去哪儿？他们就去戈壁滩，去沙漠里面。 嗯， 哎，他们觉得那种地方的调性很好看，风景拍出来很漂亮，哎，有点就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感觉。 哦， 哎，他们会觉得这些东西会很美。 嗯， 但是你说我们真的会花一个比如说两三百万的越野车去跑吗？这可能不太行。 嗯， 哎，所以就，哎，好看，然后有那个调调，这就是他们追求的。 嗯， 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日常的这种家用轿车，他们会选什么地儿呢？他们就会选一些好看的地儿，不管是乌镇呐，比如说三亚呀，比如是杭州西湖边啊，就是能美美的拍照片，让你舒服的乘坐，哎，这样就可以。那你像新能源车他们会选一些什么地儿呢？就是如果他们想凸显续航的话，他们会找一些偏僻的地方，比如说两个地方中间400公里是没有充电的地儿的，那你必须能达到，他通过这个来证明，哎，他没有续航焦虑。 哦， 啊，比如说他就会从新疆的 A 点到 B 点，新疆地大物博呀， 嗯， 新疆到哪个地方没有个300-400公里就是起步， 嗯， 哎，所以他们说，哎，我们愿意去那儿 啊，这是对我们续航能力是有信心的才敢做这个活动， 哎，没错，所以他们就会这么搞。 哦，所以对于你们来说，其实你也会很清晰的捕捉到，就是品牌方在做这个活动的时候，它的意图是凸显它哪方面的性能和优势啊？ 没错，其实我刚入行的时候是完全不懂这个的。 嗯， 那刚入行大概我想想，十年前刚入行的时候去试车，然后你和主编一块试车，主编会说为什么过了个减速带他就知道这个车避震好不好？哎，那时候就感受不出来。当你开过比如说上百台车之后，你发现哦，这些东西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嗯， 就是你会在那个就像一个美食家一样，他用什么样的糖，放什么样的醋，某种醋什么味道，出来什么什么调，那这个东西都有很细的区别，所以其实最后就把你自己变成了一个对这些地方非常细腻和敏感的人。 嗯， 哎，但其实这个是好也是不好，就像说你刚才跑步一样，我觉得，对，你可以说按照那个配速很标准的跑，跑完之后很有成就感， 嗯， 哎，那也可以调整另一个状态，就是按我们就重在参与，每天活动活动身体就挺好挺健康， 嗯， 其实我觉得两种方式没有错啊，但是如果从工作的角度来讲，你要是一个真正的运动博主，你可能每天就只能去奥森跑5公里， 哦，那肯定的， 对吧？还得打卡， 而且要是专业的运动类的博主，哎，人家可能不光跑五公里，人家比如人家是养成型， 哎， 人家跑五公里，人家开始我挑战一下8公里、10公里，然后15公里、20公里，来一个半马， 哎， 半马完了再挑战个全马。人家说我这个运动生涯当中总要冲一次马拉松什么的， 哎， 这些想法我通通都没有。 哎，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很好，我以为是你自己想要干的 事呢。我早就在节目里说过，我们有一个跑团，当年我最开始跑步加入到，哎，是希望让这些大神们带着我。当然这些很多啊，除了一两个是大神以外，其他其实像我一样就也是刚刚始跑的， 重在 参与，最开始十来个人， 嗯， 我们还一块做过节目来介绍夜跑，结果到如今已经一年多，除了我以外这个群里面上百人，其他人都参加过半马或者全马了， 嗯， 我还依然跑我那5公里。 哎，我还记得你之前说你夜跑的时候的那个感觉 啊，就是你知道他们好多人当自己配速上去之后，跑到5公里，他们就说，哎，我能不能再往前挺1公里，你知道这个运动拼搏精神吗？我懂，但是我就停下来。然后他们每次就说，哎，你为什么跟我们一起再努努，嗯，他说我看你体力还行，我说是还行，但是我不老，我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去跑半马全马，我没有，就是那个这怎么说呢，我要有一天拼到专业， 哎， 没有， 你喜欢见好就收 啊， 哎， 我觉得就够了， 适度， 而且太多了我就会不舒服，我说我觉得这样正好，啊，就挺好，你们享受就行了，我在这等着你们。 哎，这个心态太好了，你这个心态就好多时候就不会纠结， 哦，啊，纠结会有时候也纠结，但是我不会被人， 嗯，不会较真儿， 对，不会跟人比着就被人带着就要去干嘛。 那我知道为什么你皮肤好了，你心态越来越好。 哦，那还是我跟你说，就没有一个什么事儿是一顿好吃的解决不了的。我刚才跟他说，昨天晚上录完节目已经半夜了， 哎， 然后所有人都说啊，我们都累残了。我说这个时候我在路上，在路上就点了个外卖，到家正好就送到。 哎呀， 来半只鸡吃吃。 所以大家就说，这个喜欢吃美食的人，就是喜欢生活的人。 其实是容易得到快乐的人， 是吧？ 就喜欢美食的人，一般是和食欲啊，是很多种欲望当中最容易达成的。 嗯， 也是没有什么人生高目标的这一类人。 挺好多幸福， 你看就你就不能理解，因为你的目标比我更高一些。 哎呀，这都被你发现了。 好，看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小奥同学就说了，说要说对哪份职业感兴趣啊，我刚关心的是芯片光刻制造行业。 妈呦， 他目前是，这是我比较感兴趣的职业，芯片光刻制造。哎呀，这个我是真的不专业。 没有啊，这个我觉得怎么像是要为国家尽一份自己的绵薄之力呢？ 这应该是还挺尖端的数码科技人员， 嗯，我觉得这个同学要不然就是年纪比较大了，要不然就是年纪非常小。 小奥同学肯定是小同学，就也不是特别小吧，我觉得就是正当年。 就是因为这个行业你要想做的话，比如说你20岁再搞这个行业可能都晚了。 哦，他是出道要趁早， 嗯，哎，然后对，上大学就得开始学这个专业， 嗯， 毕业再从事这行业才行。哎，我觉得是这个路子 啊。再看葛大爷说，我目前的职业还确实是自己比较喜欢和感兴趣的，就比较幸运。另外燕林也说的，哎呀，今天有提到职业梗，为什么好多节目都在说职业？有，我觉得有可能啊，就是这是不约而同的，可能大家聊到这个事儿，是因为到年底年初的时候， 嗯， 是一个自己复盘或者是思考自己的一个机会。 对啊，就是大家年底都会想，哎，我今年干了什么呀，我明年要干什么呀，我接下来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我未来5年是要干什么，10年要干什么，下半辈子要干什么。我觉得就这些东西都得 想 吧。想 得真够远的。天马行空马到成功就说我干了一辈子的物流，只对物流这份职业最有兴趣，还有一个感兴趣的职业就是刑警。记得82年的时候中考考上了刑警，结果没去成，上高中考大学错过了这个机会。 妈哟，82年就中考了 啊， 哦，哎呀。老大哥老大哥， 今天和大家一块聊一聊的是您对哪份职业感兴趣。就如果我觉得跳出您的所工作的行业，当然如果您现在从事的行业就是您喜欢，那当然更好了。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交流，介绍一下您喜欢的这份职业。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或者是听听 FM 乐享生活聊天室，我是苗山，今天一起聊感兴趣的职业的话题。第二时段乐享生活和大家不见不散。 别瞎转，装修第一站先去全包园。 你李叔也跟我说那挺实惠，他家小子结婚啊，80平两居室新房，10万出头就都装下来了，连家具也管了，还是进口实木的。就是啊，离咱家太远了。 哎，全包园开咱家门口来了，就在北4环。您想啊，新店开业肯定优惠力度大。 合适，咱就现在定，年后动工。 保险起见，我还是先打400-606-8866，把优惠都占全了。活动及起步面积详询店内，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哎，我说，你看这木头，真能看见金丝儿。好玩意儿， 你都撅那看10分钟了。

他守护着属于祖国的荣耀。每个岗位都有一份执着的守护，有人守护着平安，有人守护着希望，有人守护着这个国家。爱岗敬业，向每一位守护者致敬。 北京时间的11:33，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乐享生活，我是主持人苗珊。再次有请今天的做客嘉宾，也是汽车行业类的自媒体王大大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大大。 你这个名儿真的果然是就很占便宜。 哎呀，这个东西大家心态放平就好了。 以前管大爷就叫大大， 是吗？我是不知道，我也是被逼无奈。 你看这， 我错了。 不是，这不巧了吗？这是 你看看， 巧了吗？这不， 哎， 好，今天和大家一块儿啊，就是通过咱们揭秘一下，以王大大为例的，就他们这样的测评人的背后的工作和生活， 哎， 让我们了解一下，就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工作的，也给我们解密，因为很多朋友对你的工作也很好奇。 嗯， 同时咱们也展开一下话题，就是各位听众朋友，您对哪份职业特别感兴趣的，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交流，到底为什么让您这么感兴趣呢？看看帝国铁骑啊，他就说的公务会议的同声翻译感觉很厉害，但是翻译会议感觉意思就没意思。嗯，我是觉得同声传译特别让人佩服，所以对这个职业很好奇。 我觉得有意思没意思，它就是工作当中的一部分嘛， 嗯， 对吧？你可能去做访谈类的可能会比较好玩，会议类的可能就缺乏点兴趣。 嗯，但是我想说同声传译，当你集中度在那儿的时候， 它其实是一个挑战的。 对你来说其实你没有太分析就这个有没有意思。当然了，如果你，我觉得它有一些很专业的知识，比如说同声传译的时候， 嗯， 有一些固定行业的特殊语言，那可能你需要了解的， 哎， 这可能如果你对这个领域感兴趣，你会对你的工作有帮助。 哎， 但是这个一旦工作起来，你这事儿和兴趣我个人觉得真的很难完全联系在一起。 没错，你像我现在基本上就是小时候梦想的职业。 嗯， 对，然后结果现在看到基本上所有的新车也心如止水。对， 也不想抱回家是吧？ 对对对，就开得了。嗯，对，然后所以就是可能这是工作和爱好放在一块儿的弊端。 嗯， 就是发现爱好没有之前那么热爱了。 嗯， 对，就从小我跟你说，从小时候就是买一堆杂志，每一本都能翻看十遍。 嗯， 对，到现在是自己出的内容可能看个两遍，甚至都不想看，然后就直接略过看别人的东西。 我觉得你这不是说不热爱了，不能这么说，只能说就是没像小时候那么上头了。 哎，因为小时候是你不用参与这个制作过程，所以你对内容是满怀期待的。 你小时候是什么状态？小时候是蛋糕送上来还没吃到的时候，你看着它， 哎， 馋涎欲滴的那个状态。 没错， 你吃下了之后觉得啊，哦，真的是好吃，但是肯定是没有你看上的时候就那么期待。但是并不代表你吃完了就不热爱了呀，还是喜欢吃。 好吧，嗯， 对不对？ 哎， 只能说少了一些上头的感觉。 对， 嗯， 我觉得这个冲动，哎， 嗯， 这份热忱还是在的， 但激情还在。 哎，激情还在。 因为什么时候你能看到你对这个职业的激情还在？就当你很累的时候， 嗯， 或者是真的是工作压到喘不过气的时候，或者遇到工作瓶颈困难的时候， 嗯， 你还愿意坚持下去，这就代表你依然对他有激情和热情。 好，说出你的故事， 是吧？我觉得咱俩这点比较像。你看，像我们俩第一次见面就比较聊得来，就发现就是我们性格也很像。就咱们俩都是那种又比较简单， 嗯， 愿意去追求、去寻找自己到底想要干嘛这件事儿。 对， 所以基本上咱们俩做的都是自己心之所向的工作嘛。 对，然后也没有特别高的生活追求。 没有，就仅此就可以了。 那我比你还是高一点的。 是吗？对，你比我是高一点。我是觉得，哎，这个 但是也有限。 强点有限。就比如说我这个工作，我觉得我从小就这是我的那个，有一句话英语怎么说，叫 dream work， 就是你理想当中的工作样子。 哎， 这我工作了以后跟我想的也确实一样，确实是我喜欢做的，所以我就一直做下去就好了。 哎呦，那你这个状态真好。 我没有再说实话更高一点的目标，比如有时候人问我说，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样，我说没有了，我说我的终极目标已经达到了。所以就这样就很好，每天我能保持还在目标里，这就很好， 特别好。 嗯， 哎， 你也是其实。 我觉得我爱还行，但是如果比如说让我非得换一个行业的话，那我觉得可能互联网创业这个是我接下来想干的事儿。 但是你有可能跟你现在的也相关啊， 哎、 汽车类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都是相关的嘛、 嗯。所以你的经验是可以平移的呀。 对，它会有一部分可以借鉴学习，然后另一部分是新的加入进来、嗯。那我觉得可以每过五年，然后能有一个小调整，我觉得这事儿就特别好。你比如说最早，你看，其实我之前是学美术的，我从小喜欢车，后来学画画。学完画画之后考大学学的设计，学设计之后开始玩摄影，玩摄影之后拍视频，拍完视频发现自己出镜，然后变成了 KOL。 嗯，你有没有可能未来参与再把设计工作再拿起来？ 可能现在偶尔也会帮朋友去设计做一些东西的。 嗯， 你说的设计是指哪部分？帮你装房子呀？ 啊，那倒不是，不是室内。我觉得这是完全不一样的领域。比如说，设计工作，比如说咱说汽车类的设计，其实汽车设计这话也比较大。 哎， 我们一般说的设计，可能一般人说的是外观设计， 没错。 但其实你就以汽车为例的话，它设计的就是部分非常多。 嗯， 比如说发动机设计啊，还有整个这个。主要的零件的设计布局啊，这些其实都是需要设计进去的。 没错 啊，不光是美观的问题。 确实是，你比如说从工程层面的设计 啊，工程设计吧，这个就是。 然后从美学层面的设计，从实用出发的设计， 嗯， 然后这其实分成很多很细的类。所以为什么汽车是一个集大成者？ 嗯， 为什么是那个工业当中的明珠？ 嗯， 就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它考验的是非常全面的。哎，整个行业的一个基础和积淀， 对， 能不能造出来一台好车？ 所以它其实真的是工程设计和美学设计， 哎、 还有包括整个 艺术设计， 艺术设计它就完全结合的， 没错。 比如说有一些人说，哎，我就觉得这个后拉门不好看，我想要那样的门的， 嗯， 那你要看看它后面有没有重要的零部件了，对吧？ 没错， 其实它有点像手机，你知道吧？ 哎。 我之前采访数码嘉宾的时候，他们就说好多人就说我们不要那个刘海屏，不要刘海屏。然后数码嘉宾说，那请问摄像头怎么安置？就我们有一个工程设计的问题， 对、啊、 对吧？ 就是你这几个摄像头啊，你的感光元件在前头啊，它放在哪儿去呢？ 嗯， 然后于是现在就出现了制到屏下的了嘛。 嗯， 就是屏下，就屏幕上看不见了。 屏下是，嗯，屏下。 但是那个东西摄像头的清晰度就不高嘛，因为你想你在屏幕的后面用一个摄像头， 嗯， 哎，所以它的清晰度肯定就有问题。所以这些东西可能还需要有待时日才能解决，就好像汽车纯电的续航焦虑是一样的，都需要科技的 进步。我相信这些未来都是不光是我们关心的焦点，消费者关注的焦点，也就是厂家品牌关注的焦点，对吧？这也是研发重点。 没错， 你以前能想过就是一个集大成者的手机，现在把你生活里全办的一个手机，新买的时候至少还是可以续航一天的，是吧？ 没错。然后你比如说像原来大家都还用电脑比较多， 嗯， 现在手机的功能比电脑强大太多了，而且方便。 现在不是纯商务的人士的话，其实笔记本电脑用的都没有那么高了。 没错、 嗯、 是的，也就像我们平常发工作邮件啊什么的还会用一下。 嗯， 好，看看听众朋友留言啊，就好多朋友都说了同声传译挺羡慕的、哎、然后另外呱呱就说啊，哈哈哈哈，好的，我看看。因为呱呱也是比较喜欢同声传译的。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特别难，因为他这个精神要高度集中。好多人就在那个聊天室里就着帝国铁骑这个话都聊了，然后有人还演发出这个电影，说尼可基德曼的翻译风波讲的就是同声传译的故事。 哦，你要这么说，那我还觉得电影行业我还挺向往的。 哦， 嗯， 电影行业啊， 嗯， 其实跟你很近。 哎，但是人家就做得高。 其实很近，要更复杂。其实我们有时候现在年轻人崇尚的这个 vlog 短视频，其实它也很难，难在于它要在一分钟或几分钟要浓缩强大内容。 对， 有时候像你们拍出很多很好的镜头，可能能用进去的只有一两帧，对吧？ 对，然后就是几秒钟是那几个很炫的东西，那其他的时间你要通过什么内容来填充呢？ 嗯， 那大家感觉得好，所以那这个东西就需要剪辑的手法， 嗯， 和前期丰富的素材， 对， 还得有好的构思， 这个就是难点。但是对于电影来说，它可能更多的是长一点的镜头。 没错， 那长一点的镜头难点又来了，就是这个稳定性好不好啊，这个镜头能不能表达镜头语言啊。 电影最大的好处是人家每个岗位都是一个专业的人吃这碗饭的、 嗯、 我们是一个人要干五个人八个人干的活，所以这个就很考验单兵作战能力，那个是一个团队项目。 嗯，团队项目、嗯、 好，再看一看陈晨就说我对体育解说最感兴趣。 哎呦， 而且2006年到2008年，我还实习过体育编辑， 哎、 对这个感兴趣。 那还他还从事过这个行业呢，他现在还很感兴趣。 现在陈晨也是特别喜欢就体育类的事儿。我们乐享群里很多关于最新的体育赛事报道，每天他都会给我们传来最新的消息。但说实话，就是体育行业也一样，体育有点泛泛。其实我们现在要聚焦垂直，就是具体是哪个领域，比如说跳水，比如滑冰，比如滑雪。 哎， 因为所有的技术指标还有出来的有名的运动员，他们都是不一样的。 没错， 你很难说一个解说员能全懂，所以宋日雄老师真的特别棒。就是有时候想一想，以前就央视的老的解说员，他们真的是一个人可以解说各种类型的比赛，他的知识面得有多广。 没有，我就记得宋世雄老师30公里外一脚远射破圈了。 再看8336就感慨说，哎呀，提到同声传译，特别要面对不同话题的快速反应，完全是考验着从事这个职业人员的良好素质。 嗯， 心理素质确实得好。 你看包括体育解说也是这样啊，就是及时性的及时反馈。 嗯， 哎，直播类的，我觉得这些能做直播类的主持人也好，嘉宾也好，都非常厉害。 哦，你是说我吗？ 哎， 你看这事儿闹的。对对对，另外3523说，哎呀，苗山你说的对，没错，大大就是大爷或者大伯的意思， 对对， 就是大伯， 把自己说老了，你看看。 啊，你看这事儿闹的。 哎呀， 咱们再看一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哦，好多新朋友来，欢迎啊！这是7435，还有福道，这都是我第一次见到的新朋友，欢迎你常来。啊，然后再看一看，8336就说，哎呀，您能不能让大大讲一下从事车评的经历和趣闻，有没有碰到过有意思的事儿啊？ 哦，有意思的事儿，那还挺多的。 嗯， 其实参加厂家的安排的试驾活动的趣闻会少一些，因为他都给你看好路啦， 嗯， 变数很少啊，而且有配套的这种叫教练团队啊， 嗯， 全程陪护啊。但是我们自己做自由选题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自己拿了车，然后自己从比如说从北京开到乌兰察布， 嗯， 哎，比如说我们就从乌兰察布开到了塔克拉玛干， 嗯， 哎，就这种路上就会好玩了。 嗯， 因为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你也没有去过，你也不知道，你只是就 just do it 就上路了。 嗯， 然后路上就有可能遇到爆胎抛锚，然后上高原上团队有高反，然后特别有意思，给你们分享一个10年之前没有8年之前，然后我们3台 SUV 城市 SUV 从拉萨出发，一直开到西宁走青藏线，然后10个人的团队3台车，到最后到翻唐古拉山口5000多米的时候，只有3个人还坚持，剩下的所有人全在车上吸氧。 哦，是哦，身体的问题。 对，就高反。 嗯， 但你觉得哎呀，当时候你就会很纠结，脑袋也胀也疼，但发现啊，只有你能开车。对，然后最后就剩3个人，我们3个人就开起来了。然后就这种就很好玩。还有一次在新疆塔城的叫魔鬼城那个地方，我们又开了一台城4 SUV， 还是大个的，然后进去之后，然后拍景色超级美，然后出来的时候现车了。 我刚想说，我就特别想知道一个 SUV 让你们试驾，又是你们专业的测评人，结果直接这个崴到泥里出不来，这种情况 有 没 有？ 有 有有 啊、 这种情况在三亚的沙滩上也每次都会发生。就是大家因为都要去那种景色最漂亮的地方拍嘛，而那种地方普遍的话都不是在那种铺装公路上。对，所以那个时候要不然就是哎，还有特别有意思，就是有的媒体老师把车陷到三亚的沙滩上，然后赶上涨潮，那个车慢慢一半就泡水里了，你知道吗？啊，但这种事情我没有遇到。 哎，这样会不会把发动机泡了什么的？ 哎，就是它有一些东西是要，哎，这个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了， 因为 这台车 的还好。 哎，就 是 每台车都有自己的涉水深度， 嗯， 比如说轿车可能是30公分 ，SUV 可能是60公分，越野车可能是80公分，哎，那这样就要不超它这个涉水深度，理论上来讲对车是没有什么大的损伤， 嗯， 对，但是海水不一样，海水会泡坏油漆和轮胎， 哦， 橡胶架， 它有腐蚀作用， 对， 嗯嗯 嗯，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还挺好玩的， 嗯， 然后更多的趣闻呢，其实就像我们出去之后会遇到新的人。会认识新的和你一样也很喜欢车的人，其实我觉得认识人和试车是其中一半一半的过程。 嗯， 就认识人会让你觉得哎，视野更开阔，试完车会让你的专业水平变得更高， 嗯， 对产品理解更深， 而且在同行业里也有一些前辈或者是其他的同行互相交流经验，也会能学到很多东西。 对，然后有可能你看到哎，别人看到你说哎，我是你的粉丝，然后你看到哎，我的偶像也在这儿，你还可以上他去打招呼。 哦，对，咱们上次一起是不是？ 对啊，在那个 就是在上海的时候， 上海的时候，对对对。 哎，这个经历其实挺有意思，我给大家讲讲啊。我第一次见到王大大的时候，应该是3年前吧，四年了，今年是第四年了。 妈呀，这么久了 啊、4年前，然后上海是一个是 AE 的比赛吗？ 是米其林组织的， 就是应该不是 F1， 应该是 AE。 保时捷还是什么的？ 对，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韩寒参加那个比赛， 对不对？ 就他们那个并不是一个，我该怎么说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是汽车，而 F1 是那种那种车， 它是 GT 房车， 对， 你可以管它叫房车赛， 对，我可以管它叫房车赛。其实那个也就是正常我们看到汽车的样子， 没错， 对吧？但是你看 F1 的时候，那个 F1 是特别车型， 对， 所以它是这个领域里面的最高级别的比赛， 对。 然后我们上次在上海，因为上海说实话那个赛道是很专业的， 是全国最好的赛道。 我还记得它还是那个赛道是一个上海的上字。 哎呀，你看看。 因为我之前才去上海参加了 F1 的那个活动，然后应该是 F1 100年，正好是赶上在上海那一场，然后转年就是 A1 的那个比赛，然后那一次比赛上那次都碰到王大大，就一共有一些媒体 20个人30个人吧， 两桌人，人家就其实是专业的汽车的，而我们其实更加偏向生活方式旅游类的，然后就看啊，我们这个桌没有人，然后我们两个人就直接找到一个没人的桌坐下，因为其他人都不认识，就看所有的人互相啊，他们都聊得很热闹，在另一个桌坐得特别挤。 对， 这个时候其中一个最焦点的人物站起身来说，哦，要这地儿挺挤，要不我去那桌坐吧。然后就来到我们桌一坐落座，瞬间我们桌就满了。 是我吗？ 不光你，有很多人，因为就是大家都很喜欢他， 哦， 然后又跟他一块儿在交流。 哎， 然后后来大神就坐在了我旁边嘛， 哦， 然后大神的另一边就是坐了你嘛。 哦， 后来我们才知道，哇，这个是你们汽车行业一个就是很专业的一个自媒体， 哦， 然后大家就会找机会跟他交流经验啊什么的。 哎，你看多好 啊！但是你知道，我记得我特别清楚，就是你们都跟他一起合照，我也没有跟他照相。我说我帮你们拍好了。 嗯， 你知道好久之后，过了得有2年，有一次在交通台，我碰到他来做节目，我说，哎，我说你来做节目，他告诉说，哦，我想起来了，就是除了你都跟我拍照，你不跟我照相那个人。我说哦， 还记仇你， 啊？我说你看这好， 哎，你看看这话说的 ，好，看看大家感兴趣的职业啊。 哎， 运时居士8115就说，我呀是不求太高收入，但求收入稳定，对我来说首选公务员这个稳定的，哎。行业， 那他就是把工作就是当工作，他就没有融入爱好， 也不是，也不是， 是一种爱好吗？ 不，你知道也是，我因为有很多同学在做公务员，就他们跟我说过，说我喜欢这种稳定的感觉，他喜欢安全感 啊，他喜欢那种状态， 而且我有很多人是喜欢那种。我每天知道几点要上班几点要下班，我都是可控的，比如在一个私企业每经常要加班，或我并不知道每天是几点下班，这种不受控的生活我不喜欢。有的人喜欢规整的生活，因为他规整了他才能比较规整的来知道自己什么是真正自己的业余时间都可以安排好。你看人家有的人年初就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去旅游，就能设计出来，就是因为他的生活规整啊。你看你现在1月份8月份咱们能不能去趟哪儿，你现在敢 说 吗？ 说不好， 对不对？ 根本不知道， 是不是不一样？所以就是你喜欢这种变动，而有人喜欢那种固定感。 没错，我希望每周都是崭新的。 再看看0800就说，我对教师这个职业最感兴趣， 哎呦， 因此在工作了几年之后毅然跨界加入了教师队伍。 妈呦， 你看0800就属于不光想，还要去试，然后就去做。 没错， 我觉得这个特别棒。说实话我特别鼓励，就是当然咱们别三两头变，但是如果自己就是想好了为之做好准备，然后咱们为自己心之所向而去争取，我觉得非常好。 对，你像我之前 QQ 上的签名就是尽力而为问心无愧。 嗯， 哎，我觉得这特好，就大家得努力去追，追上追不上的那再说，是吧？但是你得努力， 就对自己来说也了却自己的一个希望，是不是？ 哎， 再看看黄小桃说最期望的是动物饲养员。哎，这我小时候也想。 孙悦大象饲养员。 我小时候其实也想过，我小时候看过一个电影叫娇娇小姐，你看过吗？ 我没看过。 哎，那好像就是一个山东的动物园的故事，好像 是讲什么养什么的 大熊猫。 哦， 你回去找找，是80年代还是90年代的一个儿童电影，但它是真人拍的那种。 哦， 它讲的就是一个饲养员和熊猫的一个奇遇记，大熊猫的故事。 哦， 然后其中有一个饲养员还是养那个 猩猩还是猴子，可能是猩猩。我从小就看那个电影，我就说呀，这个养一个猩猩真有意思，我小时候特别想养一个 养猩猩。 嗯， 猩猩是很聪明， 但是它就像小孩一样跟你交流。 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电影里场景我现在还记得，每天起来那个饲养员和猩猩睡在上下铺， 哎呦， 那个猩猩睡在上铺，然后那饲养员会拍他，该起床了，那起来刷牙，挤好牙膏，刷牙洗脸，就这样 啊。你记性真好 啊。因为我你记得那会儿电视台隔三差五会演， 哎， 你回去搜一搜，我觉得反正前两天我还找到那个资源，我还又看了看 啊。真的假的 啊？ 好吧，我回去找一找， 非常有意思。 哎， 再看一看8740就说，我最羡慕就是珊珊你们这个主持人的工作。哎，确实很多朋友其实对我们这个工作也特别向往，我以前也是很向往，直到现在我对他热情依然没有就是灭掉。 嗯， 因为对我来说，每次打开麦克风的时候都是刺激的，都是挑战的。 刺激的还行， 很刺激。等你下次坐我这儿试试。 哎呦，不行的，那我受不了。 你要看电脑这儿读秒，还有几秒，你要停止，要什么时候开始？ 可能时间长了，这个东西就能变成很顺畅的，就能搞定。 但是你还要在想着要说什么呀？ 哦， 你要把你想说的说完，同时你还扫一眼，还有多长时间？ 那你这就是叫时间管理大师加多线操作。 哦，对对，还是线性的。 哎。 好，这个夏花的雨就说了，哎，今天有什么好物？这个十一点欢乐购啊，暂时是停留在2021年，2022年我们目前还没有正式开启啊，所以大家，期待着看看今年有未来有什么更好的一些推荐形式。MM 就说特别感兴趣的是图书管理员，哎呀，图书馆管理员对于爱读书的朋友来说，就是真的是很好的一个职业。 没错，你像让我天天猫在读书馆里，我就觉得受不了。 啊，是吗？ 嗯，你让我天天猫在那儿肯定不行。 嗯， 畅游知识的海洋，我会被淹死的。 你就是停不住， 我就 在一个地儿待着不行。 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肯定要选后者。 嗯，你属于行万里路的， 哎，没错。 但是你知道这个有时候互相影响，你在行万里路之后，有时候会发现在路上有一些知识， 嗯， 就被 有空缺，然后你需要补， 你就回来就又想打开书看。 我最近刚买了40本书， 嗯， 到现在放到哪儿还没有开始拆 封。你有没有感觉有的时候特想买书的时候，你一点进购物车付款那一刹那，你就有种错觉，你感觉这几本书的知识我已经掌握了。 对，你感觉到我已经完成了50%的工作。 嗯， 对，那剩下50%什么时候完成？ 就一直没有开启。 对，回去这个东西我要向刚才那个去当老师的同学学习一下啊。 嗯， 执行力要强。 对， 回去把那几本书封皮都拆掉。 对，今儿就开始看。 今儿就开始看，回去就看。 我觉得我一般会把它放在洗手间 啊， 有时间确实那个时候是可不，你有时候要刷手机那些零碎时间，真的你可以看几页。 哎呦，这个东西开了个头就好了。 嗯， 就是你不开始看第一页，它没能吸引到你，哎，你可能往后就不想看。 我觉得一定要找到感兴趣的书。 哎， 嗯，哎，你回头可以听听我们每次阅读季的时候请的一些书香家庭来做节目。 哎，好啊，好啊， 就是他们有的时候会真的，哎，让我听完就是他们推荐的书我都很感兴趣。5755就说我对人民教师特别感兴趣，关键是逢年过节寒暑假都放假呀。 哎呀，你看看这个就动机不纯啊，这个要批评一下啊。 确实我也有点羡慕。再看用户丹丹就说，自从当了老师之后就离不开学生了，恨不得把自己知道的全都告诉他们。 哎呦，特别重要。 丹丹是老师。 哎，我之前还当过一年老师呢，美术老师。 嗯，哦，是吗？ 对对对对对，所以口头表达也是那个时候练了一些的。 哇，怪不得你现在直接就可以上来跟我们分享生活。 哎呀，你看看都是生活的积累嘛。 专业嘉宾。另外6306就说喜欢图书管理员的职业，还曾经喜欢单位的传达室的工作。 哎呀， 能看很多很多报纸。 看来他真的很喜欢阅读 啊。嗯，这是另一个朋友 啊。好好吧 啊。嗯，另外彬彬有礼说感兴趣的职业消防员，逆行者值得信赖。哎呀，我觉得消防员对这个身体肯定素质要求特别高。 没错，而且工作的时候危险性也比较高。 嗯，而且很勇敢。 没错。 嗯，6306说喜欢和敬佩教师行业，上学的时候被推荐讲过课，退休去了大专学院当了职业培训老师，终于实现了当老师的梦想。 哇，这个实在是，这个很励志。你看退休之后又去当了职业培训老师。 我其实也有点想当老师。我曾经就是怎么干呢，就是我们有几个已经退休的一些大姐们在退休之前那个时候， 嗯， 我就教他们英语。 嗯， 特别感谢。 哦，你英语特别好是吧？ 也不是，我就发现我的讲的他们特别能明白。 哎呦，那你应该回头教教我 啊。真的， 我可以帮你实现你的。 结果这几个大姐姐现在退休了在家，说她基本上